公主户籍记第十三章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要派遣一些人去窥探我要赐给以色列子民的克纳罕地。每一宗族支派应派遣一人去，个个都应是他们中的领袖。梅瑟就依照上主的命令，从帕兰旷野派遣他们去了。这些人全是以色列子民的首领，以下是他们的名字。勒乌本支派是扎固尔的儿子沙穆亚，西莫昂支派是何离的儿子沙法特，犹大支派是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，伊撒加尔支派是若瑟的儿子伊卡尔，俄弗拉因支派是农的儿子何舍亚，本雅明支派是拉夫的儿子帕尔提，泽布隆支派是索迪的儿子加迪尔，若瑟支派即穆纳协支派是苏西的儿子加底，丹支派是格马里的儿子阿米尔，阿希尔支派是米加尔的儿子瑟突尔，纳菲塔里支派是沃菲西的儿子纳赫比，加德支派是马基的儿子格乌尔。以上是梅瑟派去侦探那地方的人名。梅瑟给农的儿子何舍亚起名叫若苏厄。当梅瑟派遣他们窥探科纳罕地时，向他们说，你们由此上格乃布去，然后上山区去，会看那地方怎样，看住在那地方的人民是强盛或是软弱，是稀少或是众多，他们住的地方是好或是坏，他们居住的城镇是不设防或是设防的，有什么土壤，是肥沃或是贫瘠，在那里有没有树木。你们应勇敢带些那地方的果子来，那时是葡萄出熟的时节。他们遂上去窥探了那地方，从青旷野直到勒河部哈马特关口，他们上到乃格部，来到了赫贝隆，在那里有阿纳克的后裔阿希曼、舍瑟和塔尔买。赫贝隆城比埃及祖韩城早建七年，他们一直来到厄士科尔山谷，砍下了一只只有一嘟噜的葡萄，两人用杆子抬着，又抬了些石榴和无花果，人称那地方为厄士科尔山谷，因为以色列子民从那里砍去了一嘟噜葡萄。四十天后，他们由侦探的地方回来，到了帕兰旷野的卡德市，去见梅瑟、亚郎和以色列子民的全会众，给他们和全会众报告，叫他们看那地方的果子。他们向梅瑟报告说，我们到了你派遣我们去的那个地方，实在是流奶流蜜的地方，这是那地方的出产，只是住在那地方的人强盛，城镇坚固广大，而且我们在那里也见到了阿纳克的后裔。阿玛利克人住在乃格布地方，赫特人、耶布斯人和阿摩尼人住在山区，科纳罕人住在海滨和约旦河沿岸一带。加勒布使百姓在梅瑟前镇静说，我们尽管上去，必要占领那地方，我们必能战胜。但是与他同去的人却说，我们不能前去攻打那民族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盛。于是他们在以色列子民中对所侦探的地方散布谣言说，我们侦探所经过的地方是个吞噬当地居民的地方，我们在那里所见到的民族都是高大的人，在那里还见到了巨人，即巨人的后裔阿纳克的子孙， 我们看自己好像是蚱蜢，在他们看来，我们也实在如此。